你哋腰骨咧系上正腰眼嗰度脉，俾你哋打走捽下外边吓、啊。不过你要压查通翻嗰度脉就得吓。嗱、啊，你照条单压完一剂咧，再压剂添，可以唔使翻转头啦。翻嚟休息一下啦吓。 多谢。 啊，好好好，好想行吓。啊 哦，黄师傅， 哎呀，阿贤哥，好啊嘛，隔别咗十几年咯，你几时翻嚟噶？ 翻嚟几日啦，我就喺城里头买间屋，咁咪执头执尾啊，咁咪执翻几日啦。而家就稍微停当啲，今日先得闲嚟拜候你。 哎，唔敢当，唔敢当，唔敢当。 隔别咗十几年，你都仲系风采依然喎，好劲，好劲 啫。我托赖你个， 请坐，请坐，多谢贤哥。走走走走， 苏，斟 茶， 唔使客气，唔使客 气。咦，阿贤哥， 哦， 乜有几条白头发啦？ 吓，梗系啦，我哋做生意嘅人，成日扭长扭壮噶嘛，啲头发梗系白嘅咧。 你粗心啲啫，實唔使咁粗心得嘅咧。天津近來啲生意好啊嘛。 生意亦都算托賴。 哦。 不過我係見自己年紀有翻咁上下咯，所以就結束埋啲生意翻嚟啦嘛。 好嘅好嘅，俗語都有話，樹高千丈都落葉歸根啦。應該翻嚟享個晚風。你有多少位少君啊？ 好啊好啊，就係得個乞衣仔啫。而家正話對水。女就大，今年十九岁了。 哦，老婆的生疏啊，贤哥。应该啦，估唔到隔咗咁耐，我哋又见翻面啦 吓。啊，飞鸿哥，呢啲系苦骨，呢啲系红胆，我买翻嚟送俾你嘅，我知道你梗啱用啊。 我无疑系啱用，不过咁啊，贤哥你太破费喎。 唉，少少地唔成敬意，大家老友上头，不必客气咯。 咁我多谢咯。 你算到好多正体喎吓。 正咧都托赖几多？喂，你知啦，嚟睇亲啲正多到话穷苦嘅，搵唔到钱乜滞喎。 咁我都唔阻你啦，我仲要去十三行探个朋友，第日得闲要再约你倾偈。 好，喂，贤哥啊。 哦，点 啱啦？请你写落个地簿。等我得閒去拜候你。 唔敢唔敢唔敢，我而家寫俾你嚇。 好好好。 阿師傅啊， 做咩啊？ 輪到十七號啦喎。 好，你請佢嚟啦。 哦，十七號嚟啊喂。 咁第日再見啦喎。 好好好。唔送啦嘛，賢哥。 請回請回。請 就好好好好。 大伯父，你今日係咪同我去睇花燈啊？ 睇花燈。 嗯。 唔得闲同你睇啦！ 你日日都话唔得闲嘅，今晚同我去睇咯。 好啦， 大气啦噃！ 今晚同你睇啦。 哦， 师傅， 做咩事咁咁匆忙啊？ 哦，师傅啊，我有个乡里跌亲，佢赶住搭到出嚟医，佢大约系七点钟啊到噶啦。我特登嚟通知你啫嘛。 咁样啊？佢趕出嚟一定傷得好緊要噶啦。好啦，等我喺樹上七點鐘等佢啦。 好。 咁你又話同我去睇花燈？ 哎呀，睇花燈仲有咁多日，唔啱我聽晚同你去好嗎？ 你成日一日拖一日嘅，我唔得，我係要今晚去睇。 咁夜晚嘅，都唔生性嘅。好啦好啦啦。咁我就叫阿寬同你去啦，阿寬，嗱你今晚湊佢去睇花燈啊 嚇。哦，師傅啊，咁我仲要等鄉里嚟噃。 啊，又係喎嚇。 咁粗心啊！ 哼，四馬騮仔，石空牙蕉兩頭掉，點解仲叫嚟扇死我呢？ 你自己馬騮仲話人馬騮添嚇，你個龜蛋你話，你學功夫學屎片嘅咯喎，俾塊蕉皮就撚化你啦，你學得馬步嚟做嚟做咩㗎？ 爭你打到你好似山魚咁。 對對對對， 阿明， 快啲喎！ 咩啊？你翻嚟啱啦。嗱，你今晚同阿輝去睇花燈啦。 同佢睇花燈。 係咯。 得，我今晚順便去收數啫。 好啊。 喂，阿文叔係咯噃。 係啊係啊。 今晚同我去咯噃。 你聽我話啦嘛。 哦。 唔好淨係白煙嘛。 哦。 啊！ 懶叻仲教人叫人唔好白煙啲，你顧住你自己嘅份啦。你成日都出嚟，嗱，我吩咐你啊。 咩啊？ 如果你透過睇花燈咧，呢啲公眾嘅地方，千祈唔好生氣啊！ 仲咁生氣咩？唔怕師傅鬧咩你？哦。 好好，你時常你兩個龜蛋記住我一句説話，我心安落啦。嗱，你哋一陣去啦嚇。 哦。 我走去睇埋嗰幾個證添。 真好計。介绍死马骝正同佢睇花灯， 乜我介绍阿师傅叫噶嘛，咪益咗你啦！你呢世人都未睇过啊！ 咩马骝仔马骝仔讲到唔好笑啊！ 你仲话唔系啊？整只马骝嚟咧，成日食咗牙蕉嘅你。 马骝，马骝啊！ 你打的小姐，怪佢哋喺天窗嘅时候唔俾心机跟师傅学嘢啊！小姐，仲好讲添，嗰阵时师傅做紧你嘅近身婆妈，梗系偏心教多啲嘢你啦。 你讲都唔好咁讲啊！我哋师傅系绿林嘅响马，后来先嚟我哋屋企做工人，教我哋嘢嘅时候，边度有分彼此咧？你冇话你冇心机学？ 老实讲，姐。我冇你咁多时间学阿珍，嗱，你都知噶啦，我哋学功夫瞒住唔俾老爷奶奶知噶嘛，咁。 小姐，小姐， 阿表少嚟拜年，老爷奶奶请你出去喎。 表少 系咯，阿老爷想亲自入嚟叫你噶，我知你哋梗系练紧功夫啦，所以我争住入嚟啊。 师傅叶啊， 系啊，你不能话自己富二咁就游手好闲噶噃。 系噶，系噶。 你姨丈讲得啱噶，文唔辛苦啊，点得世间财啊？如果你长此以往系咁嘅，唔系办法噶。 我都知道，不过可惜啊。 你啲成个变晒二世祖噶啦，问又唔问得，冇又唔冇得。阿文，副业就系唔襟响噶，啊？啲嘢真系要自己双手揾翻嚟，先系为根本嘅。 系噶，系噶，系噶。 阿姐。阿妈， 老爷， 呢呢个就系你表妹阿芬啦，叫声表哥啦。 表哥， 你哋系表妹啊？ 就系你哋三姨妈个仔嚟啊！ 阿姨丈离开广东夜几年，我哋都有见过面呢。系咧，表妹，咁你翻嚟有冇四围咁行啊？ 冇啊，我都冇去过街。你唔知道我哋小姐啊，唔知几闺门噶。 省城啊，冇乜地方好行嘅。 咁又唔系咯，净系观音庙嗰个花灯啊，已经够热闹啦。 花灯 去咯。 哦，花灯咪好热闹。 嘿，呢几日啊，真系人山人海添啊。 咦，咁到新十五咪仲紧要？ 哦，当然啦，嗰日啊，仲多啲嘢睇添啊。 阿子贤啊， 啊， 阿仔啱啱对岁，我想同佢去观音庙开灯啫。 嗯，咁都好嘅。到时找人扎紧靓花灯去咁咪得啦。 起咩啫？到时攞咗我哋间七宝莲灯去咪得啦。 你拣七宝莲灯去 啊？姨丈，我听阿妈讲嚟，话你有盏七宝莲灯系无价之宝嚟嘅，系咪啊？ 系啊，系我哋祖公传落嚟噶。 你话到其时啊，搦呢盏七宝莲灯出嚟咧，真系叻通天啊！照计啊，呢啲咁嘅无价之宝，应该拎出嚟俾大家欣赏啊，大家睇下咁至得嘅。 到时啲算啦。 阿表哥啊， 啊， 灯市系咪好热闹啊？ 梗系啦。 我哋去唔去得啊？ 去得。 你傻嘅，女仔之家可以去啲咁嘅地方嘅咩？ 我想去睇下啫嘛。 唔准啦！如果到新十五嗰阵，我同埋你哋大家一齐去嘅啫。 阿姨丈啊，阿表妹咁喜欢话去，咪由得佢去行噶咯。 唔 好嘅，女仔之家抛头露面有乜好呢？你话系吗？ 系嘅，呢啲咁嘅地方，正系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嘅，女仔人家去唔方便嘅，而且系分系三步不识闺门嘅。 系嘅，系嘅。 阿文啊， 啊， 我觉得唔系几舒服。 哦， 你喺度同阿姨丈倾下啦，我入去唞下。 哦，得啦，姨妈。 咁你坐下啦吓。 好好。 唉，阿姨妈自从有咗个仔之后咧，三日唔干两日就有事噶啦。 哦，咁啊，咁啊，阿姨丈啊，你要小心啲，打你下子得啦。 咁啊，自不然噶。 阿姨丈啊，咁你呢次满载荣归翻嚟，响广东打算搵咩捞啊？咁啊？ 生意我都做到怕啦，而家都冇咩好搞。 我而家同个朋友搞间九八行，阿姨丈，如果你有兴趣嘅话， 咁噃，我而家仲想休息下噃。 阿姨丈，佢而家咧资本咧就争啲嘅啫。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投资三几万人嘅话咧， 唔好咧，你自己搞好，都系你自己搞好。 阿姨丈，唔肯又可以咁啊？你当借转俾我先。将来顶我啊！ 将来是好的，不过我根本上冇咁多钱啊。 阿姨丈，你欠啫，你信我唔过啊啩？ 咁又唔系噃，唔系信你唔过噃。 阿姨丈唔肯入咁啊，你又可以借少啲啊，或者18000啊咁啊咁。 老实阿文吓，我啲钱咧系血汗搵翻嚟嘅。 阿姨丈， 你啲后生仔。看事干都看得太容易了，你以后都是啊，做事干要勤勤慎慎就堪捞的，知道吗？ 是的，姨丈，是的。 我现在有事去商门找一个朋友，如果得闲的随便去坐啊。阿福，预备桥。 咁我都走了，姨丈啊， 咁得闲就坐啦。 在观音庙门口处摆档，每档要收$2噶嘛？点解$1你都收咁笨？吓！ 阿师傅，人哋冇生意啊嘛。 印象冇生意系佢嘅事，总之喺我哋嘅地头捞就要依我嘅规矩，知道吗？ 知道。 如果唔俾足$2，闩住个档，滚出去。 好， 听到未？ 听到。 企住做咩啊？啊！仲快啲去收提佢。咦，他们全部去了哪 里？去了未回 来。嘿，有钱你。啊，是呢，昨晚我们那档摊杀了多少钱啊？ $80啊。 $80而已。哎。 师傅啊，丹前约你明天早去武汉打雀吧。 哦，你告诉他们明天早上8点风雨不改就得了。 这个。 哎，文官，你话从姨丈度水度成点啊？ 嘿，唔好讲啦，度鬼度嘛咩？度唔到，仲要俾佢教训一番啲。 喂，文官，我同你一场老友唔怕讲啦，你成日咁行行企企唔系办法噶喎，你而家不过系一个空心老官嚟嘅啫喎，唔出啲办法啊，搵翻笔钱啊！哼，你就悲的了，老友鬼不知吗？ 因为我知道我阿姨丈就在天津回来就找到20-30方世界嘛，那你知道我肯定走去度他了。哼，怎知道这条老爷还不精过我，他都不上吊啊，这样办法。 哎，既然佢大把水咯噃，慢慢嚟啫，你方度佢唔到咩？定啲嚟啦你，出去饮杯茶啊！ 饮茶？表哥，咁我周时都黐你，咁有咩好意思啊？ 大家做手足唔系咁计嘅，我旧时又黐你啫， 咁咪去咯。 阿小姐啊！我同你去睇下花灯好嘛？我哋嚟咗咁耐， 大门都未出过半步，真系闷死人噶。 你唔听到老爷闹你咩？ 使乜怕？我哋静静喺后门送咗去都冇人知啊。 咁啊，知道就冇人知嘅。不过我哋女仔之家去都系唔方便嘅。 你怕乜嘢啊？你封有人敢索我哋嘅油咩？若果有人敢索油，我一锤就抌扁佢个鼻啦。 哈！你的脾气一世都不改的，开声又说打，埋声又说打，现在你好好打，如果你再这么牛精，我更加不跟你去添。 哎，小姐，哎呀，我都说不敢了，你使乜咁嬲啫？嗱，咁我不敢，你就跟我去的了噃。 怎么去啫？我都说你不怕的。 小姐不啱咁乜啦，你说我哋女仔去不方便，不啱我哋扮男仔去，咁咪得咯。 扮男仔？ 系咯系咯， 小姐啊，如果你扮咗男人，一定好靓噶啦，咩事啫？ 系啊，小姐，等我静静去老爷房偷几套衫裤等你试下，咁就唔会撞板噶啦。我而家即刻去啦吓。 郭香，郭香啊， 小姐，如果你扮啲男仔系似嘅，怕咩得噶？而家老爷又去咗街，奶奶又唔精神，如果佢哋揾你咯，有我同你拍硬档挡架啊嘛。 扮起上嚟都唔知似乜鬼 啊！闹咧， 系点啦？唔系你仲话唔嚟喎？睇下，我咪表少。 喂，系啦，凤啊，入去表少。 我喜欢看大戏。 看大戏不好吧？ 不是， 哎，又好听你的词吧，去了去了。 我早就知道表哥没来见经的了。 你这么多做什么，我就去那里走下了。 踩都话啲有知噶啦，大佬啊！ 哎呀，踩到我仲讲条事系咪？等我， 喂，唔准多事。 切，君子用我不用手嘛。喂，求其话句，如果咪算啦。唔该晒，大佬。 咁就麻麻地啦。你都唔知道老娘，唔系老爷嘅厉害啊你。 哥，你净系咁多事噶，不如翻去罢啦。我知道你好打得嘅。 啊，小。我 不敢了，我不敢了。喂，你 上心好吧？我真的不敢了。 如果你再有这么多事的呢，我没人情比的 了。不了，我都说过不敢了，如果我再是这样，你最多打过我了。 好了，先走下 好。 来，落村咪得。嗱，你企阵啦，等我入去问陈伯叔去约数。啊！ 啊！咪先食啦。 又食蕉？喂，细仔食得多冇益噶。 啊！最中意食噶。 中意食？ 系啊。 真系咪？ 好啦。 我要慢你啦，喂，兄弟，我俾两只香蕉 啊。哦，一只噶，我唔 制。我又唔制啊，又要我卖啊？唉，怕你啊！嗱，我讲话你知啊，食香蕉食唔食啊？啲蕉皮啊，唔好乱掉啊，死死人噶。 哎呀，我有分数噶啦。 有分数。我你你不要啊， 我 不要啊，不要啊，我一定收拾送出 来，你还看花灯啊， 是吗？你不是长气的， 不要 来 乜你成啲烧皮喺度咁扇到人咁点啊？ 哈，阿 嬷，喂，细路，唔好咁自由噶、啊、你。 我有我食烧，你有你事，你点怪得我？ 哎呀，明明系你摆啲烧皮喺度捉我蛋糕噶啦！ 真系笑话，大只轮轮子弹就仲赖个细佬哥。 哎呀，你个死靓仔仲牙青啊！ 哎呀，你个死靓仔仲可恶系嘛？ 大佬系呢处嘅主会嚟嘅，但系而家两位想打交啦，请远啲嚟打，喺咁多人喺有咩好睇啫？ 我点都要打过你个死肥佬！ 快啲死靓仔啦！大佬啊，你知道啊，今日咁多人咁热闹，两位都唔想扫兴啩？假使系两位想演下功夫嘅，要打地牌嘅打过啊，喺处靠咩人啫？ 点啊？有冇胆啊你？ 哼，冇胆，佢必须同你去啊！ 好。明朝早去小北，家爷妈妈咪话我大虾仔。 你个死肥佬，去咪去？到时你最紧要嚟送死啊！ 真系笑话啦！我呢世人都未曾见过恶人。 咁一于听日打过吓。各位，冇事啊，冇事啊，睇灯睇灯。 记住先啦，冇事啦嘛。 打你啊！ 大家睇翻灯吓。冇事冇事。 唔該曬黃師傅，而家我仲好好多噶啦，精神好多啦。 精神好多啦，你個膊頭好彩快，因為嗰個教嗰處咧，好彩個瓦未挖，挖咧你個膊頭隨時會跌噶啦。 哦， 我已經同佢托翻正啦。 哦， 頭先你已經攋手摸得四圍得噶啦，唔好叫住啦嘛。 冇。 咁你就我俾啲藥你一陣，俾個寬膠帶俾你嚇。 好， 你就敷三六服添好噶啦。 得啦，唔該。 好。 阿祥啊，你係咪趕尾刀翻去啊？ 我趕住翻屋企噶啦，唔得閒啊。 好。咁你翻去先啦 嚇。黃師傅，我走啦，唔該嚇。 師傅， 喂，你兩個翻咗嚟啦咩？ 翻嚟啦。 去睇花燈好睇嘛？ 好。 好，金湯牙真係好睇過花燈啊！ 你有冇排過啊？ 冇。 係啦，咁咪怪啦。嗱，做細哥咧，不論邊一個話親你要聽話嚇，咁啊得人愛嘅，咁啊得人愛錫你嘅，嚇。嚟。都仲幾早喎，哈！就去揾阿賢哥宵夜都好得。你兩個去唔去啊？ 師傅啊，我一陣仲要翻屋企喎。 啊，係，好，輝仔。 嚇？ 你翻入個房，話俾阿伯娘聽。你話阿伯父去揾朋友宵夜喎，嚇。記得嘛？阿師傅啊，我哋都去啊。 我哋啊。 好。咩？你兩個想去宵夜咩？ 係。 好啊，咁你哋去瞓醒覺先去啦。 瞓醒 先 去啊。 宵 夜。瞓醒去。阿明啊，走未啊？ 好走啊。 永叔啊，你翻去唞足精神。 唔係啦。 唔係聽日唔夠人打。 嚇？打？ 唔係。 又打交啊？哈，衰啦阿明，你又出去闖禍啦係嘛？ 咩？關我咩事啊？爹。我小馬騮啫嘛， 馬騮仔喎，佢咁細個會闖禍啊？ 啊，你估呢個嘢啊，人哋細鬼大啊！ 係咯，阿寬叔啊，你聽日無論如何都要去幫手啊，唔係啊，唔夠人打噶啦。 幫手啊？你咪搞我啦！唔係你伯父知道啊，鬧都鬧死我啊！ 寬叔，咁你今次真係唔夠義氣啊！ 輝仔，你唔好話我唔夠義氣啊！你想拖我落水啫嘛，我唔會領嘢噶。 喂仔，跟佢嚟系左手左腳啫嘛。 喂，阿榮啊，你唔好激生曬喎，激我都唔會去嘅啫嘛。 咩叫做激噶？喂仔，其他聽眾嚟叫我啊！ 等啦。 好。得。請。 嚇？仲要我請飲茶？ 我哋請唔請你嘅事，你想聽就請我飲茶，唔聽就可以翻去啦。 哎呀，好啦，我保你大啦，请你饮茶佬。喂，点？ 请啊！嗱，我讲听啊，头先啊，我咪同我睇花灯啊，但系人佢真系未知道会唔香蕉人啊，食香蕉为香蕉噶啦。 头先瞓咗觉啊？你好少咁早瞓噶。 系，唔知点解我觉得头赤，所以黑咗一阵啫嘛。阿妈，你饮咗咁多斋茶，觉得好啲嘛？ 奶奶啊，出边有位叫黄飞鸿嘅嚟拜候老爷喎。 哦，黄飞鸿。 系咯。 系。佢是我哋广东最有名的拳师嚟噶，而且佢同你阿爹啊最好朋友噶啦。今日你阿爹咪拎一啲虎骨啊，同埋红胆送俾佢咯。啊，佢嚟咗啊？ 系啊， 等我招呼下佢啦。 阿妈，黄飞鸿真系拳师嚟噶， 佢好好功夫噶。 阿妈，啊，不如你唞下，等我出去招呼佢啦。 咁啊， 我出去招呼佢咪一样？ 好啦，好啦。佢是你爹的最好朋友嚟嘅，你唔好怠慢人啊吓！ 得啦，阿妈，你唞下啦。 哦。 啊，阿兰，嗱，你俾啲心机服侍阿奶奶啊。 国香啊，你知唔知我点解唔俾阿妈出去招呼黄飞鸿啊？ 我点知啊？ 你都唔醒目嘅。我哋听朝就要比武啦嘛， 切，比咪去比啦， 吓，真系俾你激死人啦！我哋华亭都系人哋生疏，而且黄飞鸿系本地有名嘅拳师，点解唔揾埋佢帮手啫？ 啊，系噃，唔知人哋肯唔肯 我会见机行事噶，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跟住我嚟啦！ 黄师傅， 好好好。 家父正话去咗街，唔好客气，随便坐啦。 哦，乜你专用正话出街咩？啊，咁啱噶吓。你系唔系阿贤嗰位令千金啊？ 黄师傅，你千祈唔好咁讲。 乜说话咧？ 你系我细伯，你应该叫我阿芬咪得啦。 好好好， 请坐啦。 哦，你叫阿芬系嘛？ 故乡啊， 吓， 新茶啦。 啊， 家父时常都要提及你嘅。因为我是天津出世，所以讲广东话讲得不是几好，以后要请世伯时常指教我才得。 哦，乜你讲得咁客气啊？我有何得人呢？ 你是鼎鼎大名的黄师傅，有边个呢？如果你不欠我是愚蠢的，我好希望世伯你学下功夫。 学功夫？学功夫都好嘅，最低后呢是补助下的精神，命都长啲嘅。 学嚟打交就好啦，至少唔使俾人虾啦嘛。 哦，你哋学功夫要嚟打交嘅，咁就失晒斯文。学功夫要嚟锻炼嘅体魄嘅啫嘛。人与人之间处世嘅，应该要和和气气至好。如果要嚟打交噶，就唔好噶啦。你话系咪啊？ 系嘅，系嘅。 系咯，你到咗省城有咁耐啦，有四围行过下嘛。省城的风景都不错的噃。 嘿，今天我来看花灯啊！今天我哋都想去看下嘅，不过阿爹又唔俾。啊，细伯， 啊， 呢度小北门有咩好玩啊？ 小北门啊，地方咧就好荒凉嘅，不过有所干茶寮咧系啲闻名嘅，闻名在就系沙河炒粉，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噶。 系咩？ 系咯，点解你会问起小北门嚟咧吓？ 去街的时候吩咐过我，佢话 咩事讲呢？ 佢话如果黄西伯你嚟咧，就约你天朝早八点钟去宝汉饮早茶，系咁啫嘛。 哦，阿贤哥约我饮早茶，咁我一定到。好啦，我听朝早黎依雪同埋一齐去吓。 西伯唔使啦，阿爹话自己去嘅。 哦，好，咁一阵你专翁翻嚟咧，你就话俾佢听。听日早咧，各有各去啦吓。夜啦，我都要扯。听日同你专登再长谈啊。 坐下先至扯啦，黄师傅老爷就翻嚟噶啦。 阿爹呢排好多应酬，话唔定佢好夜先翻嚟噶。细伯，你都系早啲翻去休息下啦。 哦，好，咁我翻去休息啦吓。 快见啦，细伯。 好好。 请请回啦吓。 好生巧，黄师傅。 你讲笑话净系撞，如果阿爹翻嚟咪吹晒煲咯 吓！我以为系一片好心啫嘛， 仲话好心？你估阿爹真系约咗黄师傅去宝康饮茶咩？系我约佢啫嘛。 咁你约佢去做咩啫？ 点解讲嘅你都唔明噶？你知嘛？到期时黄师傅睇唔过眼，佢梗系帮手噶嘛，傻女。 啊，系噃。 嗱，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今晚早啲瞓，唞咗精神先。 好啊，好啊，好啊。 哎，走啦， 得啦。 喂，弯咗啊！喂，阿辉仔啊，点解你扎个马咁叻噶？我扎来扎去扎唔到嘅。 得礼先啦。 师傅，早晨。 师傅，早晨。 早晨，早晨。辉仔。 啊？ 我同你饮茶啊。 我约咗阿荣叔，今日唔得闲咯。 你約咗阿榮去飲茶咩？ 啊！ 幾點鐘啊？ 七點鐘。 七點鐘？咁你知定佢唔知定啊？ 我知定，我叔到噶啦。 哦，好啦，嗱，咁你就小心咯嚇。 哦。 嚟嚟嚟。 我而家去啊，伯父。 去去去。嗱，我嗰陣去寶康飲茶嚇。 哦。 如果有人揾我咧，你話我就翻嚟啦。 好啊。知道啦。兩個人開嘅。 黄师傅，你今朝咁早到啊？ 系啊，约咗朋友到嚟倾偈。 有咩茶啫？ 落我啦。 好好。 师 伯。哦，乜你两位？ 我咪同阿芬啦，我系菊香啊，你唔认得我？ 哦，原来有几位相识噶。我同你过去搬人啲茶噶，好唔好啊？ 诶，好啦，好啦，好啦，你两个坐啦，坐啦，坐啦，坐。 我会话一号。 你两个扮成鬼五啊六咁做咩噶？你哋两个啊？ 细伯，你唔知噶啦，我哋咁做系绝不得意嘅。细伯，你要特别原谅我哋先得。 咁你令尊翁呢？ 老爷啊，而家都未瞓醒啊！ 细伯，老实讲啊，今朝唔系我噶，系我约你嚟噶。 咁你约我嚟做咩事困啊？ 我哋又要同人比武啊嘛。 所以要请你帮我哋手啊！ 咩话？帮你手比武咯？咁你哋点样比啊？ 唔系啦，我哋喺天津嘅时候，有个女工人叫做曹大妈。佢系使左手女响马嚟噶，当时佢教过我哋学功夫嘅。 哦，原来你两个识功夫嘅。 细伯，我家父唔知噶，不过我哋渐渐地学到嚟噶。 咁点解你两个扮成男人走去比武呢？ 你唔知嘅咧，琴晚老爷唔俾我哋去睇花灯，所以我同阿小姐静静扮男仔去睇。吓，点解一睇咧就撞板啦？ 咦？以后都唔早啦，国香，我哋去啦。 咪住先，咪住先。万事以和为贵啊嘛，何况我哋武林界中人，应该要识英雄重英雄啊嘛，何必要搞到咁样呢？ 唔系啦，细伯，我个死肥佬啊，好沙尘噶，我一定要教训佢先得。 唉，我唔赞成你哋咁样做法啦。 细伯，我哋未必输俾佢噶噃，最好咧，你同埋我哋一齐去。如果唔方便嘅咧，你喺度饮茶等我哋啊。 系啊。最多認真搞唔掂嘅時候，要話你幫手啫嘛。 係啦。 哎呀，你都後生仔，哎唔係唔係，你都後生，你更唔應該講打講殺添。 講多都無謂啦，黃師傅，你一約嚟等我哋消息，點 知 我哋去啦。 哦，細伯，請你原諒我。 啊！我兩個死僆仔，我唔敢嚟啦。 係噃。 明叔啊！ 我唔見。 我諗佢哋都係怕死，唔敢嚟嘅。唔好等佢啦，我哋走啊！ 走， 走啊！ 喂， 四平路，咪走字啊！ 喂，想送人啊？ 哼，怕得我唔嚟。 喂，我劝你哋两个都无谓打啦，你两个都咁细粒嘅，拼埋都唔够一胆。你系啊，咁大只啊，你打赢佢，人哋都话你虾嘅啫嘛。 喂，唔使你理，点打法？ 随你。 哼，咁我哋点啊？ 喂，你咪搵埋呢个大冬瓜嚟帮手啊！ 喂喂喂，你咪个开口伤人噃，我嚟做公证人嘅咋？ 哦，咁啊得啦，唔该你企埋一边，唔好阻住我。 好啊， 嚟啊！ 嚟啊！ 你个死僆仔啊！你抵死啊！你，你扶住你啊！哎呀！哎呦！嚟啊！ 咦，仲有个花灯喎、啊，等我叫人嚟睇得。 哎呀！你仲走？我睇你走啦！去边啊？你死啊！你！ 定啲啊，飞仔！ 哎呀！哎呀！哎呀！你抵死啊你！哎呀！哎呀！ 嚟啊嚟啊嚟！ 你死仔啊！ 哎呀！好嘞好嘞！大家都分啦，我两个人一时六分啫，一时六分啫。我苏志文先生，四个，我牛可以一点咩？我牛稳好瞓啦， 留下一排啦。喂，阿光啊，我哋去睇啊， 睇咩啊？ 五万几人俾冇啊？ 第一桶， 诶，快啲啦，快啲啦！喂， 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 快啲，快啲，快啲，快 啲， 笑咩啊？你呢个龟蛋都几得闲喎一早就到嚟挂住打交啊吓！ 师傅啊，唔关我事噶。哦，佢哋两个打交，我做公证人啫。 哦，喂，你哋听住吓，咧佢做公证人啊嘛，你抵打多两巴添，你有事嚟啦，我哋咪请你啦。你哋学到功夫系我教噶嘛？咁我教你嗰阵时有冇讲过呢句说话？我有冇讲话叫你去偷噶？啊，过来！ 冇咧 ，哼，岂有此理你啊！你呢个龟蛋，连嗰两个女人你都虾埋系嘛？ 乜佢哋两个系 女人嚟， 唔系男人啊？ 系啊系啊，佢哋真系唔知噶，细伯，乜原来佢两位？ 哦，呢两个嘛，等我介绍你相识下。呢、這个咧就系阿宽哥。这个呢就叫做明哥，那个花名叫做朱玉明，是我两个好徒弟来的。呢尤其是这个呢，这个就是我的乖仔，叫做阿辉哥。嘿，他三个好喜欢打交啊。嘿，有此理，快点认错。喂喂喂， 我不知道的。 细伯，不关阿辉仔事的，一天都是关你故乡不着。好，仲唔认错？ 哎，唔使唔使唔使唔使。 真系估唔到你两个啦！哇，你唔听，叫你两个唔好打交，你哋偏偏要打交，你搞到辉仔都学得你哋咁快，一日都系你两个大成咁。尤其是你嗰只马骝，咁细个都学出嚟打交啦，岂有此理啦？哈！佢最终就食蕉，食亲蕉嚟撞我嘅，我想到佢呢种又系食蕉啊，顶噶啦，岂有此理？嗱，你乖乖地，今后咧你唔好食香辣椒啦，食埋一次好啦吓，我俾钱啊嘛，你记住啊。 好啊好啊。 哎呀，算啦，开讲都有话啦嘛，唔打就唔相识，加上我哋识多几个朋友咪仲好。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咩？啊，依牙扮齿好似十足九头咁，你做咩啊？你知道佢边个嚟啊？ 就系唔知，咁就撞板。 诶，撞板咧，系啊，撞板咧，你知道撞板咪好咧？呢、這个就系严哥嘅千金嚟啊嘛，呢位咧。 我就是谷香啦，黄师傅，我的功夫使唔使得？ 哦，你的功夫啊，爱得你叻过我啲。老实讲啦，谷香阿芬学功夫咧，唔系要嚟打交嘅，系要嚟咧健康嘅，要嚟咧保助自己闯业嘅。你哋两个打交就唔啱噶，你哋今后都要慎重至好。 系咯，李小姐，我都唔赞成你哋打交嘅咧。诶， 系啊，做证人冇乜所谓啊。 系咯，系咯。 细伯，我有件事想求下你。 咩事我呢？ 今日嘅事，你千祈唔好俾我阿爹知道噃。 唔好俾你阿爹知道。 嗯。 哈、哦，你哋搞得咁嘅鬼啦，我明白晒啦。得嘅，除非你哋今后唔好出去生事，咁我可以同你守秘密嘅。 啊、哦，细伯，我仲敢咩？ 好、哦，你知道嘛？好勇斗狠。一件唔系好事嚟喎，俗语都有话，一山还有一山高，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好咯。啊，我哋去报案茶寮饮茶好吗？ 好啊，饮茶。 好啊。 你都去咧，咁你哋阿狗又边说得闲饮茶啊？你边有时间饮茶？冇得。阿平， 啊， 我交代你啊，你马上带个马骝仔翻嚟。俾个师母看住佢，唔准佢出半步门口啊！你仲唔俾佢食香牙椒啊？如果再食香牙椒咧，唯你自问啦！佢食亲都闯我嘅，记得嘛？ 唉，黄师傅，你唔好再责怪佢哋咯。 唔责怪佢，呢只马骝啊，唔话噶唔得噶。依餐咧，我梗系煲到佢淋顶噶啦。你预备啲黄鳝煲猪肉喺屋企，快啲去啦嘛！去啦！做咩咁沉沉？做咩啊？唔忿气啊？阿欢， 啊， 你系咪想去啊？ 唔、 啊、 系， 买只烧食鬼都得噶。 仲想食烧，仲去闹嚟仲食蕉？ 唔怕你。几钱啊？ 啊，怕你，怕你，怕你。诶，喂，嗰啲空蕉皮啊，食唔得，自家俾我点啊？唔系有嘢我噶。 咦，今日啲蕉好正喎、 啊！咦，好正！阿华你唔听，我都睇住啦佢。个肚饿饿地。 喂，林哥， 好 蕉皮啊！ 蕉皮啊！啊，问我点啊？问你叫有嘢我啦。边个咁抵死俾蕉皮啊我啊？ 我哋有个细路同个肥佬食紧蕉啊！你帮埋佢掟咩？ 嗰、那个肥佬咪朱玉荣，哼！梗系有意掟我嘅，好，我郭红标睇你恶成点。我俾你讲唔到你啦噃，哎呀，你俾招皮掟我，你仲讲？ 你一向都唔知我有功夫嘅。 哦，李小姐。咁你啲功夫呢一定係好叻啦。 咁我啲功夫使唔使得？ 哦，咁我唔使講，你梗係架勢啦。 哦，不你兩個學咗功夫好叻喎。啊，我哋吩咐你啊，今日你兩個絕對唔准出去生事啊。你知唔知打交係好無謂㗎。 有 大伯父，大伯父，阿生。 咩話？又打交啊！ 打交， 俾人打到 吓街面仔。 吓，阿明俾人打。 你救佢。 好，做咩做咩？ 开始，快啲去睇下佢啦。 有半埋冬阴。 系咯，伙计啊，睇数啊。 系。 嘿，一路俾你哋激死啦！我都跟住你。 我哋四个人，二前二分四。 喂，黄飞鸿，你做家娘系嘛？你用中啲徒弟嚟打交？ 唉，唔系，千祈唔好误会吓。我就系嚟睇过呢件事，问因咩事起火。啊，如果佢系唔妥噶啦，我叫佢向你道歉啦、哦。你为咩事我哋？ 咁啊嘛，你问下佢啦。为咩事揾招皮掟我？ 咩话？佢揾招皮掟你啊？ 系啦。 我头先交代你哋管住佢，叫佢唔好食蕉。 哇、啊！ 原来你食先， 系我食蕉啫，我唔觉意掟听佢啫嘛。 我唔理你有意冇意，你系咪掟啦？ 哦，系啊， 系你掟佢噶嘛？ 系啊， 咁系你啊嘛？ 系啊， 咁咪理唔着咯，快啲赔罪。 哦，仲赔罪添嘛？佢就踩烂我只蕉，一埋嚟一句声咁出就打我啦， 鬼叫你掟我先啊！ 我唔觉意噶嘛， 咪错。 师傅啊，走吧啦，够钟噶啦，我哋打仗啦，咪单船走噶啦。 好，喂。黄飞鸿，你要好好地管教下你啲徒弟吓，如果再有下次，我手下唔留情噶啦。 好好好好，对唔住啊，对唔住，对唔住。 嘿， 你话你衰唔衰咧？今年带你累到我都俾人闹惨，岂有此理嘛？ 大伯父啊，唔关阿荣叔事噶，阿荣叔冇意嘅咋。 闭嘴！岂有此理？搣你哋二仔，阿欢。你送阿芬嗰两个翻嚟先啦。 哦， 唔使啦，细伯，我哋自己翻去得啦。 李小姐，你使咩客气啫？一于我送你哋翻嚟啦。 你再 闹啫。啊，我闹你唔啱啦。你食蕉，我食蕉啊，系咪我食噶？系有事咧，阿芬，你送我同佢翻嚟吧。 哦， 细伯，今日嘅事都系由我搞出嚟嘅，唔关佢两个事嘅。 我有分数，我有分数。 哎，黄师傅， 啊、 你唔好闹个肥佬咁多啦，唔系闹下闹下闹瘦佢添。 真系仲话闹瘦佢添，你都唔知点讲乜嘢。佢啊闹一次咧，佢个肚腩啊大一次。闹咩啊？哎，你请先啦，请先啦。 细伯， 啊， 得闲 请 你坐吧。 哦， 我哋去啦。 嚟。起埋啲， 做咩师傅？ 做咩啊，伯父？ 你哋中意食蕉啊嘛？嚟咯，食晒佢啦！ 阿伯父啊，我哋两个人点食得咁多蕉啊？ 唔得都要得食啦！ 如果食晒，唔屙都呕啊！ 你都呕 你 食啦！ 真系唔好意思 啊， 你送我翻嚟。 好闲啫。 我又唔方便有前 门 人。所以想请你入去坐下， 饮 杯茶都唔得。 唔紧要，有心唔怕迟啊嘛，将来大把时候啊！啊，你哋琴晚睇花灯好唔好睇啊？ 诶，好睇定啦，可惜未人睇真就搞出事啦。啊，小姐啊，今晚又试去过咯，今晚又去？ 系咯。如果你哋唔嫌我订嘅，我陪你哋去睇耐啲啊。 啊，好啊好啊，如果梁先生同埋我哋去，至少打交啲多个人啊嘛。哼，又讲打交。 嗯 小姐，头先个男仔系边个嚟噶？ 哦，佢叫做梁欢，系黄师傅个徒弟嚟嘅， 睇佢都几英俊噶噃。 嗯， 系点咧？我睇小姐都 多事。 奶奶问我咩事啊？唔知啦。头先我话你瞓咗啊，家姐我同埋表少老爷喺房倾紧偈， 系咩？ 喂，我哋快啲换衫先啦。 哦哦哦。 咁我決定15就去觀音廟同個仔開燈咯噃。 啊，好啊，喂，咁係唔係送埋個真七寶蓮燈去啊？ 梗係啦，我哋話自己拎出嚟等大家欣賞下嘛。 咁應該嘅，你呢件係無二寶嚟啊嘛，應該俾大家欣賞啊。 係咧，誒省城呢排太平嘛。 太平，你方人敢摸下你個盞七寶蓮燈咩？ 又唔係話方人我，不過凡事都係有備無患，小心啲好嘅。 咁係，但你至少可以講嘛，摸埋頭獅子送去，咁一隻又熱鬧。而且又可以保護盞燈啦。 阿姐，你哋傾咩傾得咁高興啊？ 冇，我想啊出支七寶蓮燈去同阿仔開燈。咁啊，而家阿文啊提議咧，話到時揾啲獅子去保護喎。 咁都好啊。 啊嗱，分表妹都贊成咯。呢次個郭紅彪師傅啊。我同佢好熟噶，咁确管个头先有名恶噶啦，咁我指示唔系啊，班班人去。 使咩得嘅？请阿黄师傅出只诗咁咪得啦。 系噃，一言惊醒梦中人。阿陈敏佢嚟揾我嚟噃，你究竟有咩事啊？ 哦，冇咩事，佢话得闲过去坐下 啫。哦、啊，咩边个黄师傅啊？ 叫做黄飞鸿啊嘛，佢同我哋阿老爷好好朋友噶、 哎。我哋十多年老友咯，一于俾佢起只狮子嚟送灯啊，啱咧。 嗯，计我话唔系啦，都系确管个头师好啲嘅、哎。 请沙不如请熟，都系揾佢好嘅。而家我仲去十三行，今晚就揾阿飞鸿倾下就得噶啦。 老爷开得饭未啊？ 哦，系咧，阿文去食餐饭就走啊。吓、啊， 嗯，系、哎。都系唔好啦，我先走先啦，有啲事啊，我先走先啊。咁我从中出办法嚟揾你咧，送呢盏七宝莲灯啊。咁我谂住中途咧就设办法嚟捉住佢啊嘛。哼，点知啊中途杀出个黄飞鸿嚟， 唔怕，佢唔请我出师仲好。我依然有办法到手嘅。 点啊点啊点啊！ 定啲嚟啦你，我又出师啫。到时咁咪得啦， 系得噃， 梗系啦。 喂，仲有啊仲有啊！我阿姨丈咧就有个仔啊，一粒嘅啫。只是如果有机会嘅咧。我哋就乘机搏嘅，咁 我哋慢慢商量都妥妥当当。 你哋埋嚟，等我嚟介绍你相识我个老友，呢、這个就系李子贤先生，系几十年嘅朋友嚟啦。佢一向都喺天津做生意，佢家阵翻到嚟广东，想唔做生意啦。我介绍你相识啊，呢个我内子，呢、這个我嘅小徒。林世荣，凌云街，呢个系我亲侄。喂， 想去咪去咯，行下咯，吓，好多嘢睇噶。你啊， 我去过啦，我仲 冇错，同埋我去过。啊，诶，咁诶，一齐去咧，好啊。 好啦好啦，嗱，我话俾你听啊，我唔准你咁样噶吓。 我仲敢咩？ 咩事啊？ 冇嘢冇嘢， 咁阿嫂同埋一齐去啦，好嘛？ 我唔去你哋啦。 啊，你爸爸，咁我哋去啦。咁 我，咁我哋起程啦。 我哋去啦。 Thank you. 你六四點養輝姐你？ 我睇見啲燒雞髀、揚州鍋，今晚趁少爺見啦。 哼，發夢咩你？燒雞髀。 唉，你唔明噶啦，我實在話有人請我哋食咁解。 嚇、啊？有人請？邊個咁闊佬啊？ 你睇下。 邊個啊？ 你哋行得攰唔攰啊？ 脚就唔攰啦，不过肚空空地啫。 哦，咁我哋去福安居宵夜啊， 咁、 哦、 最好啦，而家去啦，而家。如果佢哋唔请咧，我就行穿佢煲。 使得宝贝，快啲跟住啦。 咪俾大伯父听到得噶。 啊，好靓啊， 啲衫。三秒噶啦，好啦。 明啦。 哦，乜咁啱啊！去，伙计，拎多两个位。 系。 喂，官叔，得教情局啵 吓？系。 系，咁啊，顺便嚟食呢餐宵夜啦。 辉仔，你想食咩？ 烧鸡髀、扬州锅啦。 哇，你都几识食噶噃？ 你估？ 哦，你食咁多嘢有咩代价？ 话俾你听啦，我哋同大伯父地嚟噶。仲有一个姓李嘅八爷公添啊！ 系咪李令尊啊？ 哦，我睇系啦。佢今日讲过话，今晚黑去搵阿黄师傅，叫佢起只诗去送花灯嘅。 咁就系啦。 诶，好彩我当时醒目，唔系大伯父啊，几乎穿咗今朝嗰件嘢添啊！咁咪够抵食一餐啦。 抵嘅，抵嘅。 嗱，我头先见到你哋都冇穿煲，咁咪抵上加抵啦嘛。 哎，你想食嘢咪叫啦，使咁讲咁多嘢做咩呢？ 唔系啦，我哋都系走把啦，唔系俾阿姐重都翻嚟重弊添。 哎，唔得，你咁咪想贪我呢餐啊？琪琪咯，我帮你睇水嘅啫。 我睇唔怕嘅，有咁啱撞到入嚟咩？ 系咯，你讲咁多啦，记嘢醒先。OK。 呢啲咁热闹嘅地方。我都唔到咗好耐啦， 唔到咗好耐啦，你。 哇，唔见咗阿明，我辉仔啦吓，佢两个都唔使理噶啦，你帮佢撞得塞咁大个， 我嚟埋去睇下， 好。 哈，贤哥。呢处咁多花灯都唔错，不过你嗰盏七宝莲灯拎出嚟挂咧，我想咧我所有咁多个花灯都失晒色啩。 唉，唔系笑话，唔系笑话。 我哋 呢啲都唔错啊， 过嗰边睇下。 好啊，好啊。 烧鸡， 啊嚟啦嚟啦，喂，烧鸡俾人啊？ 咁就系噶嘛！ 喂，锅面你又食完啦，而家又食鸡髀啦，你应承去睇水噶噃，仲唔去？ 喂， 啊、 你话去睇水，唔仲快啲去？ 白啦，总之我唔会白食你哋噶。 啊，辉仔真系聪明咧。 吓、啊，聪明过头啫。喂，我哋快啲食。 嘿，就算师傅嚟到门口啊！我都有辦法給你解圍啊！定啲啊你！ 呢几盏都够精致啊！ 行匀咁多地方，都系呢几盏好啲啊！ 唉，确实唔错， 唔错啊！睇啦，阿明同埋阿辉仔嗰两只马骝仲唔翻嚟啦 吓？系，点解去咗咁耐噶？ 唔费噶，阿婆啦。机会俾佢吓我惊添，原来个肥佬喺度打荷包。 你都唔使咁担心嘅。如果今晚你唔嚟，咁啊点啫？ 就系啦，如果我唔嚟咧，就冇眼屎干净闻啦。如果我嚟咗咧，睇到咁嘅环境唔理就唔得啦。你知唔知道啊？阿明又系肥佬嚟啊嘛。 系咧，我哋都唔好理咁多啊。行一边搵啲嘢食下吧咧。 好啊，好啊。 两度喎， 我哋走啦。 好。 嘿，你哋走边啊你？ 嘿，师傅，吓你个废蛋嚟噶，咁大个都唔生性啊，好似只马骝成日两头跳咁，湿水烂物你知唔知啊？你家两个捉伊恩啊？ 妈，阿辉仔话要卖香蕉食，我唔俾嘅啫嘛。 吓，你个马骝啊，点解你咁提要卖香蕉食？ 咩事啊？吓， 佢要话卖香蕉食。 哦，细佬哥系咁为食噶啦， 你想食香蕉咩？ 我而家又唔想食啦。 使帮我白闹你嘅。 阿贤哥，你唔好买香蕉俾佢食啦。嗰只龟蛋啊，食亲香蕉都佢哋搞出事干噶。佢为食香蕉啊，都唔知搞出几多事干嚟噶啦佢。 啊，搞出咩事啊？ 冇，因为阿辉仔唔食得香蕉嘅，一食亲香蕉佢就唔精神。 哦，咁就唔好食啦，啊！ 而家都话唔食咯，话依咁饱。 饱？你两个食紧咩嚟啊？ 我食云吞面啫嘛。 你个龟蛋，你又讲大话啦！你头先同我出街嗰阵时，你话个袋一个钱都冇，咁你边度搵钱嚟啊？ 系啊，我出街小包个袋冇噶，唔知个粒糖啊，仲有毫半子。佢食廿八肚饿咯，我咪请埋佢食啦。 哦，咁你食饱嘢噶啦，你唔使宵夜都得噶啦。 我有味啊，我都唔食咁样，食得三两碗添啊。 系咁，而家去边度宵夜好呢？ 帮佢叫好。 啊，就佢帮你。 系帮佢， 帮佢，帮佢。哦，小姐翻嚟啦，大奶瞓咗觉。 今晚真系有趣咧。 系咯。好彩辉仔同埋朱玉荣的计仔使得咋，唔系你阿爹同我师傅撞入嚟啊，真系唔好意思噶啦。 国香啊，吓你食饱噶啦？ 哦，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可惜食得失失方，冇嚟味道啫。 我哋几时再见面啊？ 时时都得嘅，你可以俾阿同阿黄师傅一齐嚟探我哋。咁以后你咪可以时时嚟坐啦。 系噃，咁以后我就唔使喺后门出入咁论尽咧。 小姐，我翻咗先啦。 啊， 嗱，咁你哋慢慢倾咯噃。 啊，阿菊香好似有啲丧丧地咁噶喎。 佢时时都系青山瓜咁噶啦。 啊，你哋喺天津嗰阵时系咪同埋一个师傅学嘢？ 系，知佢冇乜心机学，所以冇乜成就。你见过我功夫嘅咧，有咩批评啊？ 如果你一定要我讲老实说话，我认为唔系几得。 咦？咁你啲功夫咪好使得？ 哦，咁我啲功夫都未有耐。 你客气啫，我好想领教下噃。 唉，无谓啦，我出手咁重，如果打亲你呀，我个心都唔安乐啊嘛。 哦，咁你又睇小我啦，我一定会输俾你嘅咩？真系笑话。 诶，我讲说话直肠直肚噶，你唔好怪我啊。 你既然咁使得啊，我睇你呢成点嚟啊！ 唉，唔好啩，算我唔够打咧。 冇得算嘅。 哎，你小心！哎， 哇！你搞乜鬼啊？做咩搞成咁样啊？吓， 冇嘢。 哇！你睇，梁先生，佢系好嘢噃，有冇跌亲你啊？ 冇，你都逼过我走投无路咯，咪咁咯。 哼！哇、哦！你好啦，你整烂咗条栏杆，轻咗老爷起身睇见，点算好啊？唔紧要，我哋暂时砌住佢先啦。听日静静地揾个盗墓佬嚟整翻佢咪得啦。 系咯，不过你栏杆都霉霉地噶咯，对唔住啊。 梁先生，你手下留情啫。不过我想试下你啲新功夫啫嘛。 失礼失礼。啊，而家都好夜啦，我走啦，再见啊。 再见，过去吓、啊，开门啦。 啊。 师傅啊， 起师噶咯，咪住先，等我嚟检验过先。 系啊， 喂，先生，咁手多咗咩？纸牌你，啲尸皮绑紧噶啦嘛？ 绑紧啦，绑紧。 冇冇啊，甩咗嘅。 绑紧啦。 入面嗰嗰条绳掹尾啊，同埋个耳都算绑紧噶嘛？ 啊，想绑紧就生动啦。 个狮口好似搭实啦嘛？ 啊，上晒啦。 啲锣啊，啲鼓啊，冇事过啦嘛？ 冇事，上边 啊。你两个交代外边啲兄弟整好晒啲嘢啦，预备晒啦嘛？ 预备晒啦，外边。 好，嗱，我哋呢次舞狮咧系助兴嘅。你哋千祈唔好生事啊！ 吓，所以四师傅都吩咐我哋唔好生事噶嘛，记得啦。 嗯，你记得啦，呢句说话咧，你哋同阿欢咧对我讲几百次噶啦，记得记得，唔好生事啊！ 得。 嗱，我交代你仲有添啊，冇只狮咧送我盏七宝莲灯去庙嘅，嗰盏七宝莲灯咧。是阿賢哥佢家藏之寶嚟，你哋到其時咧，我哋要盡責任，唔係俾佢發生有意外事幹。 得啦，必要事又咪要打交。 哦，打交嘅。你好中意打交咩？啊？ 咁啊唔。 笑咩啊？提起打交你哋笑。好啦，預備起鼓啦。 好。准备 Thank you. 长 啊， 真系不愧无价之宝，真系名不虚传啊！ 系、哎，我哋喺祖公做尚书嗰阵时候，皇上御赐俾佢噶。预备晒啲嘢未？黄师傅就嚟噶啦。 郭香啊，吓、啊，叫齐晒只轿未啊？ 系咯。 轿啊，我叫齐喺门口啦。 咁得啦，得啦，就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饮杯茶先啦， 唔好客气啦，已经时候已经夜啦喎。 哦， 我哋家要起程噶啦喎。 哦，阿芬，攞支七宝莲灯出嚟。 啊， 嗯，黄师傅唔差你啊。 阿嫂， 黄师傅， 恭喜恭喜佢。啊，啲翠字话 系啦，好肥。 你笑咩啊？ 笑乜？ 咩咁好笑啫？ 七宝莲灯嚟啦， 正啊！ 啊， 正啊！宝物即系宝物吓， 一阵唔费心嚟，认真关注住佢得喎。 好，我当然负起个责任啊，你放心啦。 诶，咁好极啦， 啱啦，我哋要起程去啦，起鼓啦， 起鼓！ 抢佢咯。我睇你走边。喂，等等呢个表示牌拎翻出嚟， 灯就冇啦。你如果想要灯，就问下我拳头啊。 等佢 先，咩嘢？埋啦！喺嗰嚿石后边书。 阿伯仔，拎佢出嚟。 啊！ 哎呀，呢仗真系好彩啦！如果揾唔翻嗰盏灯咧，我真系冇面见你阿爸爸啦。 嗱，俾翻 你 啦。 好好。嗱，你揸紧啦吓。 伯父啊， 做咩啊？ 头先啊，全靠我只招咋。 哇！我沙尘仲口滑滑，点样传翻你只招啊？你估头先我真系跌喺树啊？我炸大跌喺树引佢啫噃，我用下偏腿，用下穿腿打伤佢啊嘛。 哦，炸低嘅咋？ 唔系你估？ 直 接 仲 直得，系咯，嗰班怪人点样啊？ 哦，冚唪唥捉到晒噶啦， 捉到晒， 原来系我表哥做内鬼嘅。 哦，你哋系表哥做内鬼啊？哦，吓，啊，龙女计作反，岂有此理？嚟，拉个门嚟，吓，吓，哎，咪， 各位， 各位， 饮杯，饮杯，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哎，阿贤哥， 啊， 呢仗都。有惊无险哇 吓！呢支七宝莲灯啊，全靠红哥你抢翻翻嚟嘅啫。 唉，小意思，小意思。 我红彪班人咧已经扣留咗啦，大老爷仲定咗听日开堂审添喎。 哦，系咯，阿贤哥，点解你个另外生咁快啊？佢唔应该参加嚟抢嗰盏灯啊？ 我早就知道佢唔系好人噶啦， 呢次好在得阿芬同埋菊香啫。如果唔系，梗系连只仔都俾佢抢埋啊！ 如果不是我们怎么学埋啲功夫仔啊？哼，呢一次啊，弊弊都冇咁弊啦。咁都是多得宽哥教我哋啫。 算咩事啊？ 我哋大家饮杯， 哦，饮杯嚟，饮杯，饮杯， 多谢多谢。 点办？ 点办？啊？咁我唔知分仔啊，分仔去边啊？ 哼，你帮埋嗰只龟蛋又走去买香牙蕉食噶？ 喂喂。 你快啲去揾佢啦！佢食亲香蕉都搞出事噶。 我又揾， 系去啦， 快啲啦， 去啦嘛， 去啦嘛。 阿仔，你又 埋 香蕉食啦你。 明哥，跟住啦。我都话到你跟。 靓仔仲 少，仲少咯。阿黄师傅，我哋埋一饮个杯。 先埋饮。 好啦好啦，饮啦饮啦。